大家好，我是阿迪，祝各位听众圣诞快乐，狂收礼物 Merry Christmas。 播送好啦，第二節翻嚟學播送， 真係借得 EV 一個人唱咗而家。 唔係，同埋都要順手講埋嘅。我哋其實都算係 Red 架足球節目裏面比較特別嘅一個，因為大家聽一聽，其餘嗰幾個足球節目都係有 Jingle 嘅，係點知係冇 Jingle 嘅。 我哋要諗翻， 所以我哋而家係要盜用人哋個 Jingle 咯，學播送。 你係咪投訴緊？俾阿迪做聽。 間接啦，間接呢啲嘢。你諗下嗱，足球頻道有嘅，哭波心情有隻歌嘅 ，OK， 反問直情咩要 like， 即係獅子同你一齊反問打亂，OK， 曼聯新聞都有嘅， 兵工唔係兵工廠都有啦， 係啦，人哋個節目又有，但係點知係次次都齋拍埋開節目啦， 可能的總又會怪你咧，你做咩唔錄個 jingle 俾佢啊？ 的總成日鬧我哋咧，就話。唉，一个礼拜做一集啦 ，EV， 但系真系唔好意思，我哋冇咁多嘢讲啊，大佬。OK， 我哋都系呕埋啲特别版出嚟顶档嘅啫 ，OK， 咁冇计啦，我哋而家偷人哋哭波桑，我哋正式步入正式步入我哋哭波桑嘅 三 过程啊 ，crossover 啫， 剩翻边三场啊？ 喂，呢三场大镬啦，第一场对爱华顿，咁啊，我哋主场。输喂系和咗， 咪都输噶啦，都叫做 好危险。其实呢场随时输得噶，呢场 随时输得噶， 系 即系我话对呢队硬嘢，今年都真系其实见到噶啦。 我又唔系好同意，即系睇比赛啦吓，即系唔系好同意嗰场会输得，即系。上半場好奇怪啦，我哋即係頭35分鐘基本上控球率係得三成以下，俾人撳住啦。但係其實我話對上半場機會係唔多嘅，佢所有射門都係禁區外。 但係我預計我本身預計有卡古恰死阿仙奴嘅，但係結果做出嚟嘅效果反而係其他愛華頓嘅攻擊點好似。仲好過盧卡古 嗰場，我記得係俾高斯尼抹到一棟都冇。 係高斯尼嗰場 唔係嗰場係防守其實係 O K， 因為點解咧？即係盧卡古之前我 post 過一個 post， 盧卡古喺禁區入邊個命中率係有七成高啊。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將佢想減低佢活動 範圍，就唔好俾佢入禁區， 就係頂佢出禁區外邊。同埋咧，愛華頓即係盧卡古，你知佢爆發力強啊嘛。係嘛？即係你壓過你啊，搶波先又同佢鬥逼啊，咁佢會打得快。咁如果譬如調翻轉俾愛華頓做主動咧，去猜咧，咁盧卡古咪冇咗個爆破點嘅機會咯。佢等人喂波， 即係冇咗反擊嗰個能力咯。 如果你有掹得佢好嘅話，咁所以上半場其實佢哋嘅機會係即係有啦，但係即係唔危險啊。咁其實即係亦都同之前對輸控球率嘅，譬如對多仔作下嗰場一樣，即係我哋讓咗個控球俾佢，等我哋即係保住住 個 防守紀律性，等機會去入波咯。 等機會去入波嗰場阿仙奴，如果我冇記錯，係咪我哋追和啊？ 唔係，我係林美香啫嘛。 啊，林美香係 跟住。 唔係嗰 時仲未覺啫嘛， 唔係啊，奧斯爾入先， 奧斯爾入， 係啊，跟住係啦，跟住啊最尾嗰秒啊 ，Juro 爆微角， 係 啊， 係啦， 係咪啊？記得翻啦，係啦，咁就瞓醒，因為琴日飲咗少少酒啫，唔好意思，係啦，咁就係咯，因為嗰場如果我冇記錯，阿仙奴佢係因為嗰晚我其實呢場波為。 其實你有冇睇？ 有睇， 有睇， 有睇。但我同時我係整緊點子特別版嗰份嘢啊！ 哦，辛苦曬， 好難得啊！ 即係我開咗個 shot pass 喺右上角咧，跟住我係個全神貫注咗喺個 work 度啊！唔好意思，所以嗰場波我就係睇到，咦入咗波啦！哦，咦1-1啦！哦， 中美國嗰球簡直就係， 簡直真 係，真係爭運氣， 係唔好彩啊！就係爭少少就入噶啦。不過冇得計，真係冇得。 唔係爭少少就爭少少咯，嗰啲好老土嗰啲説話咯。 呢樣嘢真係，嗰球已經射得好好噶啦。 唔係同埋即係有啲人會話歐聯要流力嘛，但係講真呢個係 Gary Hunter 嘅説法，我覺得。 嗯。 以阿仙奴嗰陣時嘅人腳，甚至乎係針對之後嗰場嘅形勢，即係未踢之前啊，我覺得係可以進取好多。 你諗下，即係我哋而家踢咗出嚟個效果，梗係去到最，即係又唔係最差啦，即係都唔 一和兩負三仗揀咗都唔算。 咁好過全部輸曬啊，係咪？即係仲有個最差㗎，係咪？即係唔係最差啦 ？OK， 係啦，即係都仲可以有最差嘛？即係你而家見到其實嗰陣時，我覺得其實可以進取啲咯，因為你始終你唔輸過三球你就晉級啦。即係雲家都係搏呢樣嘢，你知唔知？ 計得太盡咯，不過 計得太盡啊！ 佢嗰場第一場啊，第一場咧即係上半場咧係勒住勒住啦，就住踢啦， 完全係勒住勒住，你見到 跟住諗住 都唔肯去走嘅， 即係問題就話你流力踢歐聯，你歐聯用咩心態去踢嗰場啊嘛，係嘛？咁即係喺踢完第一場愛華頓咧，仲係可以接受嘅。因為下半場俾人鬧完之後咧，下半場嘅射球率啊，個組織力啊都好翻好多啦嚇。 下半我唔知係咪因為 下半場你仲打緊字，你點記得咧？ 我唔係班人，唔係如果聽 下半場 即係聽 你 咁講，你 係咪仲打緊嗰份 唔係，我係由70分鐘開始打，70分鐘開始打， 我由到後成嗰集開始打字，打到愛華頓， 打到愛華頓， 係好精美所以做得。咁就因為其實你睇翻，其實即係一開波嘅時候見到阿仙奴班人係個組織翻咗嚟，我唔知係雲根鬧過佢哋定本身佢個戰術取態係咁。因為佢上半場好，如果即係我成日都話班友仔而家個腦係自己唔識諗嘢，係要雲根督佢諗嘢。可能上半場雲根會唔會有窩打係你哋踢得立啲冇錯，最緊要手度嘅靈力。 你先兩日話球員開始諗嘢喎， 係開始諗嘢，冇錯啦，開始諗。但未諗得足啊嘛， 其實即係我睇翻啦，即係下半場下半場出嚟咧，半日兩隊雲家梗係鬧過，因為你又俾人攞到六成半，攻咗35分鐘係嘛，自己即係 唔止35添， 自己主場 頭35分鐘係冇機會，完全冇機會，即係當然啦，對多仔都係65分鐘第一個組織第一個入波啦，但即係你係個形勢唔係幾理想啊嘛，咁鬧過之後會係好啲，但主要係其實即係我話同你好少咧係俾佢主動踢。半場波，咁下半場出嚟去都係要唞一唞，回一回嗰陣時候 你 俾上分。 近年嚟對阿仙奴對愛華頓，如果我即係冇記錯，近呢幾年其實阿仙奴對愛華頓嘅優勢都喺度，即係就算係贏愛華頓一比，佢都係壓住。 阿仙奴對， 但今年真係 莫耶斯嘅優勢喺度 嘛。 阿仙奴對莫耶斯嘅優勢。 今年咪差咯，對莫耶斯輸咗俾隊中游球隊咯。 唔係嗰隊唔係莫耶斯，嗰隊係猛球嚟 嘅。唔係 ，sorry。應該引證翻個論點，嗰度係費格遜 嘅， 係 啦，我哋都係仲係輸俾費格遜嘅。 Sorry， 係啦，我哋之前我就講過，咁我哋係輸咗俾費格遜嘅。 陰雲， 咁莫耶斯去咗邊啊？ 莫耶斯咪俾幾條繩吊住咯。 哦， 你見唔到個場波咩？係俾幾條繩吊住啊！佢 好 係啦。如果大家有即係我好可惜呢個節目唔係好似人哋嘅節目咁冇畫面睇，我而家係做咗個動作嘅，係啦。 我係影張相擺上 Daily 咯。 咁人哋唔知咩嚟。OK， 踢翻嗰秒， 踢翻嗰秒，咁咪成集錄影先。好咁。 但其實第一場最緊要就係大家睇到佢即係。 呢場都唔算咩哭波桑嘅， 唔算就，但好明顯就大睇到即係雲家咧係流力，係嘛？咁啊流力跟住嗰兩場打成點啊？ 唔係流力之後咪計錯數咯？呢場咪就係計錯咗數。 賠了夫人又折兵。 係啊，我都覺得賠了夫人又折兵真係。好啦，跟住 愛華頓呢場波可以講翻佢入波嗰個咧，要提一提嘅呢個人。 巴塞 係巴塞嘅青訓啦，佢係借過去愛華頓係要。有一個出場條款嘅，一定要出夠一個場次。咁愛華頓仲要好犀利喎，佢係俾個十號仔佢，俾一個喺巴塞只係踢青訓嘅人係著住十號仔衫嘅。咁你可以見到佢其實係即係兩隊球會其實都幾重視，而且呢個咧喺巴塞球迷佢哋話啦係叫做新美斯嚟嘅，新美斯嚟嘅。咁如果係其他球隊，即係未必係真係睇阿仙奴對愛華頓啦。其他球隊對愛華頓嘅波嘅時候咧，大家可以留意呢個人。但係咧，佢就比較毒食死扭。咁啊，即係扭嗰方面就可以話係新美斯啦。但係就 咁咪似美斯以前 都似嘅，都似嘅嚇嚇，係咪毒食就啊？死睇睇啦。但係咁可以留意一下嘅。 唔係，我亦都補充翻啦，因為其實愛華頓喺完咗呢場之後，有新聞就話阿馬天尼斯就講過話想借多佢一年。 就已經想 extend 啦，即係嚟，但係巴塞方面就好似話想加啲錢，或者之類嘅 啫， 加啲條款嘅嘢啦。 仲未有，但係佢真係佢好球射波咧，真係真係美斯上身，真係好快腳。快得好緊要，即係由攞定至即刻射。 傑比斯一猶豫嗰下就即刻起腳射你啦。 犀 利。傑比斯猶豫呢個就出現咗好多次啦，但係我就好唔鍾意一啲球迷就即係我記得有一年又係阿高斯仔救阿仙奴救上第四嘅，咁傑比斯臨完場咪 刪咗腳。 係啦，刪腳。咁嗰時就讚到天上有地下無。好啦，而家啦。一有啲嘢咩捉佢出嚟又踩落去，咁呢啲係咪即係 Glory Hunter 呢？ 預咗而家條例會多㗎，我哋 即係唔好曼聯化咁多位球迷，唔好啊，你哋唔好啊，有版你睇啊， 會聽我哋節目嘅咪會聽咯， 唔係我驚遲啲獅子會轉節目名、啊、 反亞大聯盟啊，整到 唔係啊，佢係會將兩樣嘢 mix 埋 亞仙奴霸權啊， 我而家成日講啦，足球上變化萬千啊，今日捧佢上天，聽日搭翻落嚟啊嘛， 真係唔好啊，唔好啊，即係大家睇嘢對啲球員公平啲啦，都係呢個 round up 啦。 唔係，我諗大部分即係廠友咧對傑比斯都好公平啊， 係啊， 個個評價咧都好一致嘅， 好一致都係插咯， 長時間以來都好一致 嘅，由一開始出道都係。 佢應該咁講，即係。成隊波進步緊，但係 佢進步幅度 比較慢咗，就自然就好似藍絲嗰陣時 進步嘅咧，就係個身體質素嘅進步，係嘛？身體質素嘅進步，出場次數嘅進步， 出腳和個 出場次數嘅進步， 啱啊！ 佢琴晚係咪傷咗 神台位先咯？ 佢琴晚連後備都冇， 應該係傷咗，好似係傷咗，冇 記得。即係以雲加對。唔知第几号契仔嚟讲，佢唔系伤咗，冇乜嘢后备都唔出得，后备都冇办法。 我觉得奇怪，琴晚连后备都冇得出嘅佢系。 好啦，唔好跳咁远先啦，跳翻去意大利先好唔好啊？ 哇，跟住下一场拿波里啦，咁啊惨啦，输咗2-0啦。咁但系对手系宾尼迪斯啊嘛，战术大师啊嘛。 唔系啊，但系云加不嬲恰死宾尼迪斯啊。 我先补 主场咪话铁炉咯，主场。 先补报先，边个有睇先？ 我有睇嘅，我有睇 。 个有睇。 冇睇嘅，我系冇睇噶，阿俊。 阿俊冇睇啊。 冇睇到。 好啦，咁我哋问阿俊啊。 冇睇你又问我。 你第几分钟输波噶？ 吓，呢个节目嘅特色嚟噶嘛？ 真系，点解下都咁嘅？问埋啲冇睇波嗰啲人就喺度问你哋，几多分钟入波啊？ 下半场嘅。 两球都下半场嘅。 八七十几，系咯，未临。 同埋90分钟。 最后一劲咯，同埋。 就阿何西卡利庄吓一吓我哋啦，咁咁当然啦，嗰场波我睇緊嘅同时，我係同时睇緊多蒙特嗰边嘅， 定係又係打咁样啊你？ 唔係冇打咁樣啦，嗰時做曬啦啲 document， OK， 做緊下， 但我嗰時我有睇 Twitter， 做緊下一次特別版咯。 我第二次特別版，我諗會交俾你做。 同埋我記，即係記得當有個廠友咧，點出嚟就話，而家1-1，如果1-1完場啦。就唔猛，即係都 阿仙奴首名係啦， 係啦。如果唔係咧，就我哋次名點啫。 但係講真，對於我嚟講，首名次名都冇乜所謂，因為預咗阿仙奴入到去都危險㗎啦。今年 一係就16强，一係就8强走。 今年危險啊！ 首先講話爭幾百萬磅啫，唔冇所謂啦。 有講過嘅呢樣嘢， 幾個陣堅信 抄翻之前嗰幾集。 幾個陣堅信， 即係輸波首名次名唔係最主要問題，最主要問題就 打陣得自己道氣啊！ 嗰場你。你个作战嘅准备同埋心态咧，系即系非常之差嘅一场。 系啊，我睇，唔系其实我睇之前啲，我已经知道佢哋心态差嘅。你睇奥斯着住嗰件睡衣同埋啊，明明都赚几个 high 先喺间酒店度， 同埋 根本都唔 系系啦，唔系去应战嘅，好似去探世界咁嘅。 同埋嗰场波有几得意嘅位置就系、是。拿波利啱啱第一球入咗，跟住多蒙特未入之前咧，跟住芬尼迪斯系叫班球员差佬完场嘅，跟住两边就企喺度斗气，斗左边加右边，右边加左边。 呢个你冇听足球频道啦，粉哥。阿杰斯又讲晒个原因噶啦，咁我麻烦你听翻阿凯。 好 ，OK， 因为讲到明话都好似系同你斗气，即系预咗自己进唔到级咁噶啦。OK， 阿杰斯系。分析過，我如果冇記錯，係第一節講嘅 ，OK， 唔該你 download 翻嚟聽。 多蒙特未入波之前， 足球頻道係免費 download 嘅 ，OK， 唔使做會員 ，OK， 請你留意一下本台嘅節目 ，OK， 唔該曬你啊。 都系足球节目。 系啊，我哋呢个本台嘅足球节目，大家系要听晒嘅，因为系 唔听晒会俾人窒嘅。 系啊，OK， 我唔睇一场曼城冇所谓， 但系要听晒足球频道嘅声。 有啲值得听嘅节目 ，OK。 唔系，但系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宾尼迪斯即系预早都系谂住即系出唔到线咧，跟住你呢个阿仙奴嘅云加亦谂住咧。大家一齊咁諗法咧，即係其實即係咧，即係對啲球迷咧，簡直係一個侮辱嚟嘅。 冇錯，雖然嗰場都唔係好多球迷，最 辛苦三點幾睇起身睇波， 真係 場咁嘅波。 對於亞洲嘅球迷都幾辛苦嘅，真係呢啲場波。同埋你見到成班，即係可能自己個心態上面，佢哋都知道個形勢係點，就真係自己收姜啊！見到佢哋， 唔係你即係。云教授讲啦，就话大家都有啲感觉，就话系攻啊定好好，但其实即系， 唔系佢哋自己唔知咯。 唔好，你呢样嘢系你个领队话俾你听，我要攻定要守噶嘛， 系 嘛？唔系等球员喺场上先自己谂紧我攻定守啊。 嗱，咁呢方面我唔会怪晒云家，我会怪阿、即系而家阿保特。 点解咧？ 呢个系助教，亦都要有责任。你唔好净系怪晒个主教练，个助教系应该要睇到呢样嘢嘅。佢應該要分擔到雲加呢部分嘅責任，就算你個主教練做唔到都，你個助教都要睇住呢一點去做。你唔可以話怪曬雲加一個，雲加一個冇可能 handle 曬所有嘢。你班爾菲特啊，或者係保特啊，其實都要提雲加呢啲嘢嘅。你唔可以依賴曬雲加一個去睇呢啲嘢噶嘛？ 咁你覺得佢哋有冇睇啊？ 梗係你睇到個效果就知道冇啦，唔好玩啦、啊。如果有，即係如果佢個指示係話，你哋攻又得㗎，守又得㗎，咁就真係冇嘢好講啦，係嘛？你個指示俾 我 講。 因為我自己覺得咧，雲加係一個咧，絕對係一言堂嘅人嚟嘅，領隊風格咧。 唔係佢形象上喺一言堂，但係佢其實佢聽咗背後幾多嘢有消化到係冇人知。 聽咗唔做。 一個咁我哋其實好猜唔透呢個老人家㗎，永遠都好奇怪。所以點解費格遜同雲加兩個咁相逢恨晚，大家喺度捉嚟捉去，咪就係大家都估唔到大家咯。但係啲球迷係估到曬費格遜點樣做，但係雲加估唔到佢咪賴嘢。 唔係球迷估到曬，係其他領隊估到佢雲加做啲乜嘢啊嘛。呢個先慘啊！ 何況而家佢連莫耶斯都估唔到嘛，唉，真係嗰下攞命，你明唔明啊？ 但係嗰場其實我哋大家仲記得中場出咗啲咩人啊？ 中場 係咪阿迪達、法明利？ 係咯， 係阿迪達加法明。 阿迪達係紅牌走咗，好似 係兩畫紅， 兩畫紅。 即係我哋嗰場係出 阿迪達，今年好似拎多咗紅牌喎，今年。 查 马， 你查马送嗰个俾佢，你查马做啫，个球员 唔系对拿波利嗰场都系球证送去俾佢啫， 系啊，送俾佢啫， 系第二球嗱，又要听翻足球频道啦，咁多位又系有讲过第二个皇马系其实系比较严嘅，呢个 Steven 讲嘅，如果冇记错， 唔系捉得好紧嘅嗰下， 我讲过就话即系喺 Daily Post 话近期输几场都系对所谓嘅暴力足球，咁当然啦，个字眼就比较即系过咗啲啦，唔系暴力，但系其实嗰几场咧都睇到就话，即系我哋啲少爷兵对住啲紧逼 硬 正踢法，而间咁啱球证又吓、大细超底下咧，全部都冇运行啊，系嘛？你上半场其实拿波里咧系好多犯规嘅动作 噶，其实大家都知道呢个球证对阿仙奴几咁好噶啦。 三场都输晒，即系佢哋啲防中踢四次先一次黄牌，阿迪达踢第一脚黄牌，第二脚半犯规。 第一脚系值得黄嘅，咁你又唔好。 第二脚都唔算系犯规。 第二脚就有点而那个啦。 咁啊，就有两黄一红。 唔系，或者佢又想制造啊，好似紧凑啲，轻俾个机会拿波你咁追啊。 但佢做嘢又唔做全套咯，系嘛？即系如果再加多三分钟时咧，应该就3-0噶啦。 咁佢咁云加唔系费格逊啊嘛， 费格逊 唔系费格逊嘛，冇费格逊时间啊嘛，大佬啊，你要睇啦。 但其实即系我想讲就话，我哋嗰场系即系少有地出双防中啊，双防中我左右。 其实佢話咗俾你聽要踢手勢波嘅，一出個陣，但係上到場之後，班球員就見到，咦，好似人哋都唔係好想攻喎，咁不如一齊 hea 啦。結果人哋突然間插一針落嚟，咦，搞掂咗啊！ 但即係你係取捨問題，你踢手勢打反擊冇問題，但你出啲咩人咧？出啲全部唔跑得嘅人咧？ 咁你嗰時有咩人出係跑得嘅先？ 嗰兩場即係你如果記得即係話有一個係打反嘅。 唔係 走上去嗰係基魯特， 結果就走 嗰場有機會， 跟住有兩次係發命令跑上去嘅、嗯。你話死唔死 ？OK OK， 天頭爸爸嗱、如果係咁講，我其實我賽後有一點咧，我好想講嘅。就係、後備陣容方面，如果根據 Peter 爸爸咁講咧，個安排有少少失當。如果你話要安排要我啲跑得嘅球員喺度，我唔明白嗰場即係你話和國特有病唔出 OK， 但係你其實如果擺多個基拿比喺度會唔會好啲？ 會咯，因為點解你即係你都係打反㗎啦嘛？ 係嘛？係嘛？你既然你因為我其實我 打反你冇人係打反冇人跑。 我曾經諗過一樣嘢，我亦都 check 翻嗰樣嘢就係、青年足總杯方面，因為同一日打嘅、早幾個鐘頭打的。個陣容裏面係冇基拿比嘅。OK， 其實我係有諗過雲家會將基拿比掟喺後備，但係結果出到嚟嘅時候，嗰、那個後備陣容係冇基拿比。 講啦，個後備陣容係有藍斯啦， 藍斯要休息嘛， 韋舒亞啦，有和霍特啦，賓特拿啦，蒙利爾、華美倫同法比安斯。 OK， 如果俾我和仔唔出得，我會出邊個呢？蒙利爾。啱唔啱？你打翻雙左閘咯， 75分鐘先換出嚟，換路斯基， 係咪先？你唔係路斯基要換呢個係肯定㗎啦，因為 七十五分鐘， 佢都打70零分鐘， 年紀問題差唔多啦。OK 嘅呢個調動，但係相對起嚟講，學 Peter 爸爸話齋，個陣容同埋換人過分保守。即係其實如果喂講真啦，你用基拿比你嘥得佢幾多體力？ 即係其實嗰場你話你守到60幾分鐘、70分鐘未失波係嘛？咁你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就話你都應該做下樣又好，乜都好，換啲有少少打反嗰人，俾翻啲壓力佢，得唔好啲人捉得咁上啊嘛。佢就換曬啲後衞出嚟係嘛？ 呢、這個都是玩家好保守嘅做法嚟㗎啦，呢個不嬲佢不嬲都係咁㗎啦，見個勢、OK 得過且過、用個最保險嘅方法去做啦。佢唔會去諗咁多一粒或者去控制戰局，佢就係一味諗到最極端就係、是、我搵啲人出嚟守囉，守死你囉，俾人入咗又 Oh my God 囉。就系咁啫嘛， 佢咪就 Oh my God 咯，喂入咗球唔紧要啦， 呢个情况其实喺 啱啱面场， 喺高贝利时代都经常出现噶啦，亦都系阿仙奴一个死症嚟嘅，连续几年都系咁，冇得救啊，可以话其实。 啲人嘅问题呢、這个。 人系啦，人云家个即系我俾头摆话真系固执问题啊，呢、這个。 主帅嘅问题。 主帅问题呢个真系，但系唔代表云家其他层面做得唔好啊。而家講嘅只係佢喺臨場上面嘅不足啫，唔代表其他層面做得唔好啊。OK， 咁就最尾真正值得哭波桑嘅一場啦。真係新鮮滾熱辣。 琴晚發生嘅。 嗱，講到明啊，我冇睇噶。 陰日琴晚輸俾曼城作客3-6，但係呢場波哇一輸一即係一完場吹雞之後，哇群情洶湧，個個都指曬話個球證。喂，有冇搞錯咁樣判嘢？嗱，我就冇睇啦。究竟球證發生咩事先？ 唔係啊，我相信 Facebook 有句嘢好經典噶嘛，咪雞唔雞地咪知係屎啊！ 我相信即係球可能球員同球迷即係佢哋講嘅唔係主裁判嘅問題，係個旁證嘅問題。 旁證嘅問題 係啊，因為有好多次就係、是、我琴晚都有睇場波啦，就係好多次、就是。 我哋首先為 Ricky 鼓掌先。 有睇波啊！ 因為太少人睇咗呢場波啦。Ricky 你今日上嚟係啱啱好。 連我哋首次節目主持人都唔睇波， 係咯。鄧翻雲太多人冇睇波啦， 我有睇啊， 我有睇啊。 就係個蒙利爾有投訴啦，就係話好似係哲西斯拿斯就喺後面擁咗佢兩次， 好似 係 踢都冇踢腳，好似 嗰球係應該係輸第五球， 我記得係有犯規，即係後面唔知係。 但 係 球旁證係真係隔兩，好似我同依家我同你咁遠咁樣 ，Peter 爸爸咁遠咁樣都睇唔到。啊，仲有月慧就。 三個誤判，其中一個係烏龍，即係 入波嚟 嘅，入波俾佢翻翻轉頭。 係啦，咁我相信係呢場應該係旁。 同埋仲有一個手球咯。 係手球，手球嘅。 即係我哋在座節目主持人其中一個咧係唔同意嗰個係。 我懷疑啫，我懷疑啫，我講翻我懷疑啫。 咁即係我比較邊個懷疑？ 即係我有睇睇片咧，就即 係佢 大髀控咗落個。上臂度 控咗落个大，咪大髀， 大髀控 咗 个 波先，跟住弹 咗落 上臂 度。依个系咪手球啊？ 你觉得？ 咪梗系手球啦！ 咪球啊，撑到行啊！ 我又话嘢，想 点啊？而家喺度扮晒嘢，头先喺楼下尾乜嘅？ 唔系，但系其实咧，即系你计一球先。 我本身系觉得 唔係手球嘅。 系 啦，我而家就怀疑 群情嘅问题， 系 基于 阿爸爸呢个强，基于阿爸爸咁样解释俾我，就开始有怀疑。 梗系手球啦，呢球如果咁样控上嚟， 唔系我再俾你最后一次啦，系咪手球啊？你讲啦， 吓 ，OK 啦嘛 ，OK OK。 受咗压力之下， 不过其实你计翻球手球12码，计翻球炸壶俾判咗炸壶都系入翻两球啫。都仲輸一球， 唔好似做一球炸壺啊！ 賓德拿一球好靚嘅球， 唔係咁基奧特嗰球， 基奧特仲有一球兩球炸壺喎， 一球就 應該打和6比6喎，應該 唔止啦，如果兩球 唔係兩球炸兩球炸壺，一球十二碼咪六比十，而家輸六比三啊嘛，六比 六 咯， 六比三 咪六， 多咗四球啊，多咗四球， 即係唔好似人 唔係基奧特一球。 基奥特嗰球犀利啦， 跟住芬特拉一球， 右脚死角， 一球十二码，系咯，三球冇嘢。 叫咩？ 叫咩嘢？ 到我未瞓醒， 真系六啊！原来 唔好意思，因为我真系冇睇场波，参与唔到呢场讨论。 到我未瞓醒，而家 即系我都谂咗几秒之后先哦，原来你都记得三加三等于六。 唔系坐喺呢边嗰两个都系未瞓醒嘅， 系唔好意思就 系唔好意思。 唔系不过有啲瞓醒咗嘅嘢要讲，因为我今朝一瞓醒啊，睇到奥斯尔嘅道歉声明啦。 系 佢做咩笑道歉先？ 咁如果大家琴日临完咗场之后，冇即刻轉頭嘅話，都會見到一個畫面，就係阿梅迪薩卡好似個老豆咁喺後邊，成日怪獸咁撲上奧斯爾度，跟住個口啊到五厘米闊咁大，然後鬧佢啦。咁啊鬧佢點解唔同客場嚟到專程捧場嘅球迷致謝啦？咁 佢指住喺度一嚟喺度， 係啊鬧仔咁鬧咗成 五六秒啊！ 但奧斯爾仲好開心喎，即係好玩具反斗成 feel 啊，可以 keep 翻佢。即係個仔咧買玩具走，佢個老豆喺度走咩走走咩走嗰啲樣嚟嘅。咁就 未鬧完你， 未鬧完你走咩走啫？咁啊奧斯爾咧今朝早就講咗對唔住，就話其實因為心情真係有啲低落啦，咁同埋亦都唔識呢個本土文化啦，咁就已經同咗好多球迷講對唔住㗎啦。咁我就覺得冇乜嘢嘅，就唔使話好似啲傳媒咁過度渲染，話咩德國幫分裂之類嘅嘢就冇嘅。但係相反嚟講，我想讚下梅迪薩卡，越嚟越有隊長 feel 喎呢條嘢。喂，真係 肯鬧啊！ 佢真係一個隊長 feel。 你諗下即係頭先我哋講修咸頓嗰場，拎到個十二碼之後咧，嗰個樣咧， 其實佢琴日真係㗎，你即係去五比三球博翻， 咁華美倫呢個隊長， 跟住轉頭輸翻六比三，佢都有鬧啲球員，就點解你最撚尾嗰幾廿秒都唔集中精神？ 佢又集中精神咯，所以佢咪入咗波咯。 唔係，轉頭輸咗球啊嘛，因為就係因為入咗波以為完場啦，啲守衞咧就放鬆咗，跟住基拿比又送個靚助攻俾人。 唉，冇计，但系基拿比 OK 嘅，琴日即系衰啲讲佢踢得，其实因为我有少睇少少基拿比嘅，其实因为基拿比我系一定要睇嘅呢个球员咯，就讲嚟紧我都话佢一定挑战张伯伦，一定挑战和确特个右路位，一定会呢条僆仔。 但系其实呢场即系。阿芬哥之前出咗 post， 假如我是云家啦，咁啊啲数据。 如果我是云家，唔好改人哋个节目啊！ 食紧嘢。 咁其实即系 我听紧噶。 系啊，食紧嘢听紧，继续食啊嘛，食 先啊。 咁啊，讲即系话，即系曼城系英超把力最高嘅球队啦，主场系作成绩最好嘅球队啦，跟住阿仙奴系作客成绩最好嘅球队啦，阿仙奴系第二队火力最好嘅球队啦。 系 啊， 曼城系 第一啊嘛， 功力主场攻入得最多波，阿仙奴作客入得最多波。 咁啊，或者令我睇咗另外一个数据嗰啲 post 就话，即系曼城个即系入球成功率啊，即系射门比较成功率系最高嘅第一个， 好似 第二个就阿仙奴啊。咁结果即系嗰时讲就话系两个最强嘅功力球队去对碰，结果又出现咩情况底下吓？ 真系开大咯。 咁當然開大啦，但其實即係事後 唔係冇買到啊！曼城作下半場入球率係差幾？係啊。 另外一個數據就話曼城上半場領先同埋下半場領，即係上半場領先唔 近五場，近 全部贏曬啊嘛。 領先 係啊， 近五場半場領先。 咁其實好簡單，基本上阿仙奴失波先，基本上都係輸曬㗎啦。 系， 即系数据话俾我听啦，所以即系佢哋唔识打逆境波啊嘛。 即系， 但其实即系想睇，想讲翻就话，即系我哋依场，其实你觉得云家系想攞几多分？ 即係睇個勢呀、啊、你覺得 唔係想去出場啊部署啊之前佢上落幾分 三分 三分 三分你見佢你見佢拿波利嗰場我覺得佢係 今季嘅阿仙奴係未試過反吸人哋㗎通常都是自己领先跟住带到尾。 即是你说我想攞三分想攞三分的嘛当然啱啦即是尤其是你。 不是我觉得 一队争冠的球队呢你唔你 set 一分为目标其实是一件好危险的思想嚟。 嗯 嗯。 永远一个好危险的思想嚟。佢呢几场波咪就係咁。永远諗住拎个即係找卡数㗎嘛还最低最低还款额㗎嘛。最尾而家啲問題咪堆到後面囉。 識啲識嘅。 卡數越多。 我真係心諗好彩有九日俾佢 重整返對波。 重整返對波。 但即係如果你大家同意啦即係之前我哋覺得即係話尤其是輸咗拿波去之後啦你梗係要當生死賽咁打三分為目標打唔到三分一分啦而家諗到一分就最尾一分都冇㗎嘛係咪、 嗯、 但如果你話對住呢個主場今年全部贏曬每场平均入三球以上的球队是吗咁你要攞三分你是用咩方法同埋攞三分 我会揀斗攻 结果大家睇咗囉。 我会揀斗攻。 其实点讲 不行啫其实。 是有啲是有啲。 我觉得呢个心态啱斗攻。即係你唔好我成日觉得阿仙奴对强队永远就有个心态就係保守跟住先入嚟。呢、這个心态好唔啱嘅。我觉得即係正同于即是一隊而家變咗中游球隊嘅曼聯，佢都係用一個保守嘅心態去打佢嘅嗰場，即係同我哋上集鬧嘅一樣啫嘛。做乜你唔去攻啫？係咪先？做乜你唔針對性部署？雲加今場有做喎，係真係個後防甩漏得太犀利嘅啫。如果唔係都唔會入到三球啦。即係我覺得喺進攻層面上佢做得 OK 㗎啦，已經係防守問題啫嘛。即係我所以呢場所謂嘅輸波，我唔會覺得我會歸咎喺雲加身上。我会归咎喺条防线同埋中场嘅 中场咯、啊， 但系埋咁佢换人又系有啲失策嘅。 唔系，冇错，临场调动失，但系我成即系学翻人哋嘅节目话啫，佢嗰个精神层面我唔会话无可挑剔，佢系拣啱咗条路。 条路啱，但系临场系临场嗰个应变问题咯，最后都系。 我唔会话无可挑剔，系绝对有得。 应该话有啲点讲咧，眼高手低，即系去到。臨場嗰陣先發覺，喂，對波好似佢俾我係你係有目標係三分，但係你做唔到啊！你對波嗰十一個人擺出嚟場邊咧，係好似係又想做嘅，但係 無從入手， 係啦，係無從入手，無從入手係在於係 跟住自己就慌啦， 係啦係啦，自己慌啦，跟住就去唔到， 就散咗啦，跟住 係啦，你連中場 我冇睇場波都咁講啊！ 你唔係啊？你 喂 唔係 定律嚟嘅呢個？ 我發覺今年阿仙奴一 啲慣例輸法咯， 係啦係啦係啦，輸法就有個有樣睇嘅，一係輸得係好難睇嘅，點樣難睇法咧？就係輸埋啲自己嗰啲咧，頭你連面對面都可以交，係 無理拉廢嗰啲咯， 無理拉廢，跟住嚇俾人哋打個三對三咁樣，三個對四個咁樣就俾人哋咁樣嘣，哦入噶啦， 即係咪即係球隊嗰個專注力不足同埋心理層面上未成熟咯？ 嗯，我會咁睇會係有。都是會對於那個不要說拿來做藉口但是真的體力啊去保養一隊波的 人我經常覺得球迷有時會放大了一點作為藉口、 嗯、 你其實應該多面體沒錯體力是有問題 是有問題 心態上有問題 是沒錯 雲家輪換職場上有問題、 嗯、 你要幾樣東西夾埋你才是一場波輸波的數所謂的 Gory Hunter 就永遠捉一點出來了、 嗯、 但其實我們看一場輸波的心態應該由多角度去入手去看一场波点解会输、嗯、你不要成日同我抽一大点出来、嗯、然之后就说啊班友啊踢到咁鬼攰梗系唔掂啦 你今次讲緊 你有自相矛盾咁嘅咩好似 我呼应緊本台嘅节目反曼大联盟嘅观 点即系讲返场波先啦即系其实云家嗰个心态系好啦即系你真系想攞三分但系其实佢临场换人你走去換走發明嚟，你又揾藍絲同韋舒亞擺中間，你真係 呢個調動真係唔得咯。 其實藍絲同韋舒亞擺中間， 今季 你做過好多次啊嘛。 我又要講，佢係思想上正確，決定上錯誤。佢想換走發明加強個功力，但 係 結果就掹走嗰條脊骨，搞到上下唔接軌，咪瀨咗嘢。 唔係，同埋其實今季試過多次係藍絲同韋舒亞打，中間係真係輸曬。 第一場係啊，你正想講 係啦，其實 第一場阿仙奴。 同埋你諗下，中間人哋曼城中間係耶耶托尼同呢個費蘭顛奴係論身體質素係真係贏曬喎。 係、哎、冇錯，你、嗯、 你連你連一個爛仔啲嘅發明嚟都收起咁。你即係變相再搞散對波， 係冇錯。所以其實對曼聯又好，對曼城呢個對曼徹斯特球隊今年嘅作客，我成日覺得輸波點解會輸得大家覺得有少少唔抵，都係因為呢個 唔憤氣啦啲。 因為你其實我成日都話發一對波攻守平衡，如果你真係想尾段要壓上去嘅話，我寧願你換走後防一個，你都唔好換走中國防中，因為你而家係冇咗個屏障。 嗯， 你一换走咗个屏障，就等同于中门打开。但系你换走咗后边一个位，你后边前面嗰啲中场球员，好似蓝斯，你可以补翻个翼位又好，点都好嘛。你掹走个防中， 同埋你变相前面有前面踢，后面有后面踢，中间冇晒， 冇咗联 系咯。你好简单，两蓝斯同韦舒亚都系中意向前嘅，咁你变咗。爺爺托尼同埋費蘭迪奴係好簡單，喺中間攞完波冇人逼。 其實雲加呢樣嘢咧，唔係第一次噶啦，佢係以前都有咁樣。八比二嗰場，你記唔記得點解後面輸咁多啊？後期後半場輸咁多啊？佢調走咗高基連啊嘛。 係冇錯，係。 咪就係咁咯， 調走一個男仔 都係攞走個防中，然後後面就冧啦。系咪先？佢唔系第一次系咁衰嘅， 想摆大个头，但系就濑嘅嘢。 系啦，摆大个头，结果系平衡唔到，咪 反而唔系做得到去斗功嗰样嘢，反而变咗做系自己想掹走样嘢。 咁我瞓哥，我又想问你，假如我唔系如果我是云家啦， 再嚟一次， 翻去琴晚啊，你去到输到半场嘅时候，你会换啲咩人入去咧？ 我应该会收起韦舒亚嚟嘅，我 系 剩埋咗咩？好多系讨论区都好多人， 司机有辛迪卡苏拿，有宾特纳加比，咁都系换基拿比落去先嘅咯，我都系 系， 即系我当即系我会当基拿比系一个奇兵咁用咯。 嗯， 啊，同埋有样嘢咧，想查一查。琴晚系 你想插一插， 你真系打，你真系 想插 嘴， 你想插， 系插一插嘴， 你想 插 一 插， 你 想插一插我啊， 插插嘴， 波咧， 虽然噏错咗，插一插嘴。琴晚系69分钟先换人咧，呢样嘢系好奇怪， 唔系快咗一快咗， 呢个 系对于云家嚟讲系唔出奇嘅， 唔系其实都奇怪嘅，都奇怪嘅，因为通常都系七字先开始换，快咗 分钟， 快咗一分钟， 系呢一样嘢， 仲有分钟， 唔系其实摆咗个人出嚟嘅，可能差几分钟先有死球先换到。 唔系，琴日其实最紧要就话，即系你出发明嚟踢防中啦，你系需要一个人咧，系喺佢前边做个支点去接个波再派波嘅。咁琴日系冇嗰个人，咁发明嚟即系加波加长波已经唔系好算准噶啦。咁中间你嗰啲蓝丝啊吓。韦舒亚啲周围走，唔知走咗喺边度。咁基本上都冇交波个对象，所以其实即系话你比如就算你接到个波，你都交唔到个波，咁你咪好蚀底咯。跟住 后啲去， 就算交到俾蓝斯或者韦舒亚，佢哋放波又唔快，放波唔快嘅时候，你追住爷爷托尼，佢一压埋嚟，你波都甩埋啦。 今晚都好多呢啲情況，就係佢哋一壓一壓就已經好容易就偷到。 有一球， 係啊，因為你即係因為你攞住個波放唔到出啊嘛，放唔到出你掛住望前邊，而且壓埋你咪輸咯。 試過咁樣啪啪就甩。 唔係啊，唔夠硬淨 始 終。係，唔夠硬淨就不得嬲㗎啦。但係你即係你唔夠硬淨，你身體質素冇得改仔底下，你要改踢法啊嘛，你要快啲傳波啊嘛，係嘛？你如果你話我明知藍斯同埋韋舒亞都唔係好快第一句彈波嘅人，咁你咪揾個人。做好嗰个位置咯， 拉阿朱 系嘛？你 仲死啊？ 弹波最叻嘅， 你应如果出发明嚟，你应该出老司机啊嘛。老司机系帮佢斗住，等佢传再传上去啊嘛。 寻晚 唔系老司机同 佢 左外右外嗰种帮到手。知 道呢个基奥达一文不值。 即系琴日你见蓝斯同韦舒亚都有扑噶，但系佢哋系只系扑唔行，即系唔埋身噶嘛，就行住追住人噶嘛，唔会出脚噶嘛。系嘛？同埋即系你再讲一次，即系话，如果出蒙利尔，你就要出卡苏拉。 系嘛？即系大家都讲咗好耐啦，即系话啊，究竟蒙尼尔好啊定 系左路嘅组合，其实我哋有心得噶啦，就系、是、杰比斯一出咧，前面普多斯基，蒙尼尔出咧，前面卡苏拉， 系啊，你要揾翻个 cover， 因为 呢个组合其实我哋好清楚嘅真系。 旁观者清， 就是、我哋个领队唔清楚咯。 系啦， 旁观者清。 我最尾啦，我想呢场波，我想问翻个问题啊，阿伟舒亚做乜要举中指咧？有冇啲有睇波嘅人可以话俾我听？ 冇啊，因为镜头 镜头就影唔到佢， 即系举紧中指。 赛后又有报道，我谂佢真系唔忿气啦，唔忿气即系。 O K， 有挑衅啦。 O K， 好，讲到呢度，举中指呢个行为，嗱，我又要回应翻嗰个节目。 你又讲无可挑剔？ 你系啦，佢点会无可挑剔？如果你话精神层面上面， 一个举中指， 系咪佢一个举中已经打翻 一语道？ 冇错，佢个出发点样？佢为对球队系咁冲，但你举中指呢个行为咪不智咯？即系未成熟咯，今日就唔系无可挑剔咯，系咪先？ 得，我就冇习惯一次，不如讲爷爷叉浪高啦，今集。 唔该，天南爸爸，我谂唔到揾接出嚟嘅呢集。 爷爷叉浪高，已经讲晒今集要讲嘅惯常用语啦，我哋。 嗱，呢可以收工啦，今集。 好啦，第二节咧就即将完，咁我哋呢一个咧就星期三先出街啊。咁我如果冇听到哭波桑嘅朋友，歡迎去 download 翻嚟聽翻一啲更加專業嘅人去講呢場波嘅。我最尾呢個 round 好啦， 因為係啦，真係呢一場波我冇睇，所以我希望大家聽翻哭波桑啦。OK， 好，咁第二節咧就先完，咁之後嗰節咧就講一講轉會同埋有幾個 topic 想討論下嘅。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